欢迎收看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是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朱文。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幸福提提你。我们想讲什么呢？其实就是想讲究竟幸福是什么。Okay, 最简单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哲学问题就是幸福是什么呢？我们可能做人经常都说我们要希望某些人得到幸福，希望自己得到幸福， 或者希望某些人得到不幸嘅，有时咁我就最幸福啦。 或者剥夺某些人幸福啊，或者唔俾佢获得幸福， 就令到大家都好幸福啦。 咁咁呢个幸福呢个概念或者呢样嘢，好似喺我哋人生入边都系一个好重要嘅追求。咁其实究竟系啲咩咧？我哋平时睇可能电视节目，睇啲剧集，可能都暗哑底有啲关于幸福嘅谂法。不自覺地我哋可能認同咗嘅，或者採納咗嘅，但其實我哋可能未必認真反省過緊幸福呢樣嘢係啲咩。我哋成日掛喺後邊，但又唔知係咩。咁哲學家就最中意做呢啲嘢㗎啦，就係、是、反省一啲我哋成日用或者最理所當然嘅啲概念或者諗法，睇下係咪真係合理嘅呢。咁我哋今日呢就討論呢樣嘢。咁我哋今日就有三位拍檔主持啦，大家都見慣見熟㗎。首先有 Roger 大師兄啦，跟住就今日著得好靚嘅康廷啦 ，Wally 康廷， 係啦，佢今日唔唱歌，住唔戴帽， 係啦，然之後仲有嚴肅咁樣，咁我哋就開始討論啦。咁不如我哋請下 Roger 大聲嘗試梳理下個題目先，進入個內容之前。 咁好多時即係啲哲學家討論啲嘢，咁都要有個範圍，但好多時 mark 咗個範圍之後，你討論下嗰個主題咧就會變㗎啦，因為佢哋嘅理論會改變咗對嗰樣嘢嘅理解。咁其實幸福係一個好麻煩嘅概念啦，咁我哋姑且都叫做討論一個叫幸福論嘅問題先啦，就係理解咩叫幸福。咁但係即係或者咁即係呢個字本身都古靈精怪咁啊，可能我哋要揾個再日常啲嘅概念。譬如好多時啲人討論咩叫幸福咧，都係圍繞住一個問題嘅，就係點樣維持一個好嘅人生咧，一個 good 啦，或者一個理想嘅人生。即係對人嚟講啊，佢一個點樣佢過一種點樣生活先叫做對佢嚟講好咧，咁樣最理想咧。咁啊，於是有好多唔同嘅人都會嘗試提出一啲標準啊，一啲元素啊，就係、是、啊，如果你嘅人生裏面咧有某啲嘢咧，咁你就幸福人生啦。咁嗱，當然幸福具體而言個內容應該包括啲咩，就係我哋要討論嘅嘢咧，正譬如好常見一啲時候，即係我哋會問一啲問題話啊，其實咁辛苦為乜咧嚇？做咁多嘢， 做人最緊要開心啊， 最開心啊，都係為咗快樂啫咁樣。即係好多時呢、這個。咁嘅講法背後有個諗法就係、是、幸福嘅人生或者一個好嘅人生咧，其實就係一個好快樂嘅人生，即係其中一種諗法可能係咁。咁有啲人未必同意啦。咁所以我哋可以討論一下呢個問題，就係、是、究竟啊對人嚟講，究竟一個理想嘅人生生活點？咁不過通常又唔係真係去到冇範圍嘅。一般我哋討論呢個問題講幸福啊或者人生嘅時候咧，都會將個焦點擺喺闊一啲嘅，即係唔會講某一刻。即係就算同開心快樂有關咧，都唔會話某一刻我好幸福咁怪嘅呢個講法。通常我哋個單位係大啲，有時甚至話你要判斷一個人幸唔幸福啊，真係如果有個人喺度啦，真係我哋要睇下佢係唔係一個幸福嘅人，可能要蓋棺先能夠定論啦。 所以有啲人係咯，即係蓋棺， 係啊， 佢死咗之後一嘢睇曬， 起碼完曬咁樣啊，回顧 翻先知佢係咪真係。 而某一刻可能就判斷唔到啦，即係可能幸福呢字唔係好適用於你講人生裏邊某一刻某一個特別嘅活動咁樣。 所以你呢個討論唔係講緊。人某一刻佢咪好嗰一刻好唔好咁樣，唔係咁簡單嘅，係個對象係人生整體，係點為止一個，即係嗰兩條命俾你揀，邊條命先至係一個好啲或者幸福啲人生？我哋係問緊呢個自由問題，我哋用啲乜嘢標準去評判一條命，梗係咪一個好啲或者幸福啲人生？所以 in a sense 咧，幸福論嘅討論咧，其實即係你可以話係 philosophy of good life， 就討論緊嘅邊條命係 better， 咁嗰個原因喺邊度咧？個條件。有咩條件使得佢一個 better life 呢？因為就係我哋而家一集裏面，我相信關心嘅課題啦。 咁睇落都知道啲哲學家有幾無聊啦，好似真係只有兩條命喺度 揀，好似有得揀。 打機咁啊！ 其實你冇得揀， 你咪就係過緊呢啲人生，你咪繼續做緊呢啲咁嘅嘢。 嗱，都唔係嘅，因為咧，因為好重要 ，practical 你好重要啊嘛。因為咧，你知道如果有兩未來未發生嘅嘛，理論上嚇，即係你可以揀未來行邊邊嘅。如果有兩條嚇。你 project 都兩條命出嚟，你揀邊條命呢？就等於你要想自己向邊個方向邁進。咁呢個股呢都唔無聊嘅，雖然個討論最後有啲位會好無聊，可能有人覺得，但係即係個意涵 係 無聊嘅。 但呢個獨特性嚟啊嘛，所有嘢有啲嘢討論都好無聊啊嘛。咁同埋呢個係有一個即係關於幸福嘅討論係有一啲影響，或者會連繫到另一啲問題嘅。譬如我哋對於一個幸福嘅人生嘅構想唔同咧，我哋對於判斷我哋平時某一啲特定嘅處境要做咩行為、做咩決定咧，嗰個決定就會唔同噶啦。因為似乎我哋做嘅嘢有分好啲、差啲或者啱同錯咧，其中考慮嘅一個面向就係、是、究竟你咁樣做會唔會 毀咗你嘅人生啊？咁樣做會唔會令你可以進一步容易啲達到一個幸福嘅人生啊？咁樣咁所以咧，佢會同我哋判斷行為嘅對錯好壞有關聯啦。雖然未必淨係考慮呢樣嘢嘅可能。咁另外就係會對又會同另一個問題就係我哋點樣理解人係啲咩有關啦？因為我哋要諗嘅就係咩叫幸福嘅人生，唔係狗生或者貓生咁樣係嘛？咁如果你嗰、那個所謂嗰個主體唔同，其實對於咩為之對佢嚟講係一個理想嘅狀態咧，都有唔同嘅理解噶嘛，係。 所以我其實都係講笑嘅啫，即係好有法嘅，即係好有實際。 但其實係真嘅，你講。 即係如果只有討論係咁啦，你有一日我就唔介意入噶啦，即係控制唔到自己。 即係如果幸福論，我哋傾完睇完呢集，原來你認同做人最緊要開心。咁你就快啲識件事，或者快啲 識唔切個底， 唔好獨自學啦，係咪先？做人原來最幸福就係、是、最多開心就係最幸福嘅話，咁你就可能唔會揀到獨自學啦，唔好睇咁多新聞啦，或者唔好讀咁多書啦，等等。 都好痛苦喎、啊！你頭先講嗰啲嘢， 咁所以就係咯，所以會影響到我哋嗰一刻究竟會做啲咩抉擇咯。咁、我哋就正式進入一啲理論嘅討論啦，就係、是、究竟幸福論嚟講有咩最常見嘅理論係會成日俾啲作家攞出嚟討論 嘅，或者一般人都會覺得好理所 當然。 我覺得啊，咁我認為最符合常識嗰個就係快樂主義啦，所謂即係快樂主義個主張係咩咧？就係、是點為之好啊？一條命，我哋成世人點為之好啊？就係、是、你入面有幾多嘅 pleasure 啦、啊，就係咧你如果你人生即係假設我哋將個人生斬開每一個 moment， 跟住我譬如我今日 pleasure 有十分嘅咁樣，咁聽日有八分嘅，咁我成世人嘅 pleasure 加埋曬，再減去我成世人嘅痛苦咁樣，咁得出嗰個咧就係、是、我個人生嘅分數啦咁樣，咁咧個分數越高咧就越好咁樣，越低就越差咁樣。即係我估呢個係幾流行嘅理論嚟嘅，即係喺常識上面都咁，亦都係有哲學家 hold 嘅啦。即係呢個諗法，即係最出名就係邊心同埋呢個 John Stuart Mill 啦。咁就 hold 呢一種立場咯，咁樣咯。 咁所以佢嘅重點就係唔單即係好似頭先嚴叔講，唔係淨計一刻啦，佢要將所有快樂加埋嘅。第二點就係佢而且要減咗嗰個痛苦，即係計嗰個快樂嘅淨值。嚟判斷一條命好唔好？ 係，即係佢立場好極端嘅，即係佢認為唯一有自足價值嘅嘢咧就係 pleasure， 唯一本身係差嘅嘢咧就係痛苦。所以咧，我哋人生可能有好多追求喎，譬如我要揾份好工咁樣，我要賺多啲錢，跟住佢哋會話，其實你最終係為咗咩咧？最終就係為咗 pleasure 咯。所以咧有指導作用嘅，即係呢個理論。佢會話，如果你去做某件事，最終唔能夠令到你獲得 pleasure 嘅話咧，你就傻仔咗噶啦。即係因為所有嘢都係 means 嚟嘅啫嘛，幫你獲得 pleasure 噶嘛。咁竟然你會選擇做一樣最終唔能夠達到 pleasure 嘅嘢，咁你咪蠢咗咯？你咪唔能夠令到你個 life good。 所以有條數噶嘛，直情佢 happiness 就等於 pleasure 減輕啊嘛。 係 啦，真係咁樣計嘅。 所以我覺得個 amazing 嘅位係咧，佢淨係 recognize 一種佢叫 primary good， 即係其他 good 咧都係 good 嘅，但嗰啲全部都係 derivative， 係錯出嚟嘅啫，係後邊 只有工具價值， 係一種工具價值嘅啫，即係仲要咧，唔係嗱頭先正哥講嗰啲係譬如包括咗揾份好工啊嗰啲啦，但係佢講到係再誇啲喎，甚至你舉例讀書啊、追求民主啊、 玩音樂啊， 呢啲好原本咧，我哋覺得係同快樂咧係隔好遠嘅嘢咧，如果佢有價值嘅話咧，我估佢哋會覺得有價值嘅。但最終都係因為長遠嚟講，整體而言係可以幫你攞到最大快樂咯。即係佢最終都要依個角度去講點樣先好嘅人生。 但我覺得呢個理論都幾啱啱康庭講好受大眾流行啦。即係我覺得其實都有一啲位係幾 appealing 嘅。即係頭先嚴叔講，即係我哋諗下自己生活入面好多追求，即係你話讀書咁樣，可能你講到尾你都係為咗睇完一啲好勁雅嘅文，有種好愉悦智性上面嘅滿足感咁樣，跟住可能你又諗啊，幸福人生好重要就係要結婚或者組織一個家庭，跟住諗下其實你最享受嘅就係同你個伴侶相處嘅時候嗰種快樂咯。可能你生小朋友之後，你有一種天倫之樂咯。咁所以其實我哋人生好似做到好唔同嘅嘢，但係好似樣樣嘢講到尾， 共同目標， 共同最後都係為咗開心啫嘛。 我到而家啲朋友成日問我攞 advice 或者傾偈咁啦，我成日都係用呢個標準嘅，講真。即係做唔做嘢，仲繼唔繼續啦？我所有最緊要都係開心啫。即係如果咁唔開心就唔好去啦咁樣。我成日都係即係做呢個標準嘅。即係我雖然唔完全同 意，所以你係一個快樂主義者。 我喺 practical 上面起碼係咯，而我覺得呢個係對大家嚟講一個好好嘅即係做人嘅 philosophy 咧 ，at least。但最終係咪真係咁樣就係 good life 咧？呢、這個就我似乎覺得冇咁簡單嘅。 如果講到個人，我都諗起即係我哋讀哲學咁樣，成日都會問點解要讀哲學噶嘛？ 即係我通常嘅答法就是我真係覺得讀得好開心，即係我真係個睇到啲好勁嘅哲學家講啲好得意嘅嘢，跟住咪就好開心咯，跟住可以同大家一齊討論嗰個分享知識、討論知識。其實做節目我都好開心，就因為有呢樣嘢啫嘛。即係可能有啲人覺得好偉大嘅，好有啲唔知咩神秘嘅自足價值咁樣，但係冇噶。你問我，我覺得好簡單嘅就係開心咯，就好似你覺得你睇某啲劇好開心，我睇哲學書覺得好開心咁。 所以呢個就引致， 但我有個補充，即係唔好有個誤解咧，就係法律主義就等於我哋要及時行樂。咁嗰啲，哇！我唔開心嗰啲嘢，我咪唔做咯。咁樣唔係咁樣主張，因為而家係講緊成個 life good 唔 good 啊嘛。咁咧有陣時可能咧，我哋要做一個計算。我唔中意讀書嘅，譬如讀書令我好痛苦嘅，但係咧我可以預計到，如果我呢一刻唔讀書嘅話，我將來會有更加多嘅痛苦嘛， 長時間大 咁，所以咧我呢刻唯有 唔係喎，喺個世代可能唔讀書咧會開心啲喎。 我指如果你自己唔讀書，會對個 lecture 構成。 所以你應該要計算咯。所以你可能咧為咗獲得更大嘅幸福，為咗獲得更大嘅開心而要承受某一啲痛苦，但係咧呢個冇違反法律主義喎。所以你唔好以為就話、是、喂，如果你話人生係追求開心嘅話，點解佢特登要做啲自己唔鍾意做嘅嘢啊？咁樣 淨係要做啲快樂嘅嘢就唔一定嘅。 其實佢最終都係為咗開心嘅，只不過咧佢計算過或者即係未必係好有意識咁計算啦。佢知道如果我依家唔做呢啲痛苦嘅嘢嘅話咧，我第時就賴嘢啦，我成世人都唔會好開心啦，咁樣咯。 呢個都好合乎一般人嘅 方法，爸爸使用呢個方法嚟叫啲小朋友讀書，唔好打機啦。 係啊，第二日你就慘啦，咁樣威嚇你噶嘛又。 好多即係温書啊、睇醫生啊、做手術咁樣，你嗰下都好痛苦噶嘛。但係你係為咗更長遠。 所以咧，如果你想反駁你阿媽嘅話咧，你應該要指出，其實讀書係唔可以令到我嘅人生 good 啲嘅。咁咁咧，你就叫做反駁到佢咯。 不過呢度咧，亦都有一個好重要嘅釐清嘅，就係、是、因為我哋好似頭先講到唔同嘅活動，最尾都係追求快樂啫。好似講到唔同活動嘅快樂咧，都係一樣嘅同質感。但係呢個正正就係 Jazz Mill 同埋 Ben Fum 其中一個最大的分歧，就係、是、Jazz Mill 覺得咧，唔同活動得到嘅快樂咧係唔同嘅。會有一個質上面嘅唔同，唔單止係量上面嘅唔同，可能智性上面嘅快樂同你食慾上面得到嘅快樂係唔同嘅。咁我哋下一節繼續討論快樂主義，究竟會有咩問題呢？歡迎翻嚟自由有偈傾。咁我哋上一節咧就討論到快樂主義一個最基本嘅主張啦，同埋佢哋一個內部之間嘅分歧，就係 Mill 同埋 Bentham 對於快樂有冇質上面唔同嘅有一個唔同嘅諗法。咁康庭可唔可以補充一下？ 或者我講下點解會有呢個分歧出現啦？咁因為最早咧，邊森提出嗰種快樂主義就係、是、佢會覺得所有快樂都係一樣咁有價值嘅，唔會話某啲快樂高一啲，即係話唔會話，譬如我計數，然後計到條數獲得嘅滿足感咧係高過譬如我食肉食雞髀嘅滿足感，即係咧， 所以全部都係量嘅分別啫，只係 係啦係啦，即係唔會話讀書得到嘅快樂會高 高級啲咁樣，唔會 嘅。咁但係呢一個就會有一個問題咯，即係我哋可以設想，有一個人，譬如佢成世人咧就狂吸毒嘅，跟住咧佢每一次吸毒咧就保持一個好 high 嘅狀態，好開心咁樣，跟住佢成世人就係咁樣吸毒，然後喺迷糊當中度過咗。如果咧用翻法律主義嘅標準嚟講嘅話咧，其實佢嘅人生係幾 係 幸福嘅喎，係嘛？因為佢好多 pressure 啊嘛，佢都好少，可能就清醒嗰一陣，跟住就冇乜 pressure 啦。但係之後一吸毒又有翻 pressure， 好幸福過我哋啦。 咁佢係咯，埋單計數，佢成世人糊，但係咧佢嘅 pressure 係好高咁樣。咁但係對於一般人嚟講，我哋唔會認為呢一個係一個好嘅人生嘛，即係唔會認為呢個人生係值得追求噶嘛，咁樣咯。咁所以呢度就會出現呢個問題咯。咁正因為有呢個問題啦，所以J.S. Mill 咧就會提出就話。其實 pleasure 咧有性質上嘅分別嘅，即係有一啲咧係價值高啲，有一啲係價值低啲嘅。咁佢點樣分咧？佢分法就係佢會認為，即係正如 Roger 一開頭咁講，即係人有人嘅生命，狗有狗嘅生命。我哋咧唔應該用同一個標準嚟去判斷點為之一個好嘅人生同一個好嘅狗生咁樣嘅。咁咧，但係咧，如果根據邊森嘅講法咧，其實就會將人嘅生命同動物嘅生命冇咗一個差異咯。所以咧，佢提出咧，你作為一個人，你要過一個好嘅人生嘅話咧，你應該要運用翻人擁有獨特嘅嘢，而呢一樣嘢就係、是、佢就叫做嗰啲 higher faculty 啦。 高等嘅能力啦，例如係啲咩？例如智力咯，所以佢會認為我哋追求知識啊，或者欣賞藝術品啊，呢啲咧係人獨有嘅嘢，獲得嘅 pleasure 咧係好過價值高過我哋譬如你所講嘅食慾啊嗰啲獲得嘅 pleasure 咯，咁樣 係啦，或者又要補充一個故仔咧，就係我成日中意講嘅，一講到秒就係講呢個 pleasure 佢點解要分性質咧？你可以想象你去拜年啦。即係拜年好慘啊！你又要見到啲細路，又要照顧啲表弟咁。咁今次表弟好有娛樂性喎，不過佢誒表哥表哥俾啲嘢你睇咁樣。咁佢叫Bobby 出嚟出嚟咁樣。咁 Bobby 出嚟一隻狗好可愛，著曬背心，請請咁樣啊！拜年炸死咁啊碌，跟住喺度哇喂佢食嘢喺度嚼嚼嚼咁好開心啦。哇好可愛喎、啊、Bobby 咁樣。跟住阿表哥表哥，我同你咁 friend， 我叫埋阿 Danny 出嚟啊咁樣。仲有第二隻貓定狗咁樣。咁佢 Danny 出嚟，跟住咧。你見到有個 BB 行出嚟，爬下爬下咁樣唔行，跟住爬到出嚟嘅時候咧 ，Danny 請請咁樣，嗯咁樣啦，佢又著住嗰件背心咧一樣嘅，同阿 Bob 不過個名唔同咁，咁 啊 OK 仔， 係啊，跟住又喂佢食嘢咁樣，啊佢喂啲好食啲，佢唔會喂狗糧咁樣啦，即係啊喂支奶俾佢咁樣啊，跟住咧，但係佢話：哇呢個邊個嚟㗎？呢個我細佬啊咁樣，我對佢好好㗎，我好錫佢，佢好開心啊，你開唔開心啊咁樣？咁問完 Bobby 之後，呜咁，跟住問阿 Danny 都話：咁啦，咁 都係狗聲嚟 嘅，係啦，係啦，嗱，因為佢好開心㗎，我俾最好嘅嘢佢食，我唔會虧待佢㗎。不過咧，佢就冇朋友嘅，即係冇人類朋友，但係佢同阿 Bobby 咧成日一齊玩啦。我放親 Bobby 落街放佢嘅時候，都帶埋阿 Danny 去㗎，咁樣啊，佢哋好朋友嘅。不過佢就唔識講嘢啦，即係佢睇下佢，咦呢、這個咁嘅 B B 其實都唔係 B B 嚟，睇真啲咁樣，雖然啊都成三四歲嘅咁樣，即係一般正常人類嘅小朋友咧，三四歲就識講嘢啦，係咪起碼啊？咁但係佢就本來嗱，你見到隻狗見到 Bobby， 佢唔識講嘢啦，當然係咪？佢叫佢請請最啲動作嘅最多，佢唔識計數，你唔會覺得好可惜啊嘛？但係你見到阿 Danny， 即係嗰個原來係你另一個表弟啊，簡單嚟講係咪？即係佢咁樣俾佢照顧到，佢好開心喎，係咪好快樂咁樣啊？咁如果你從個甚至個量上邊嚟計，呢兩即係 Bobby 同阿 Danny 呢隻狗啊，即係同埋佢你另一個表弟，佢可能個快樂程度一樣，甚至。因為佢始終自己細佬嚟噶嘛，邊度咁冇人性嘅咧？咪佢自己細佬好好多嘅，所以食啲又好啲，佢開心嘅程度高啲，量上面再大啲。但係我哋好即係如果隻狗阿 Bobby 已經有人照顧，又唔使咩挨家基底餓啊，又唔使喺風雨之中要揾地方匿啊，咁都幾好啦。咁而阿 Danny 仲好啲添啦，喺呢度係咪？嗱，佢如果隻狗係咁咧，我哋都夠噶啦，覺得係咪食得飽著得暖，又唔使有啲咩大自然嘅威脅。但係如果個人都好快樂喎，但係甚至個快樂量更加高，我哋好難會覺得你表弟好幸福嘅喎。喺呢個意思就係呢個表弟，佢大表弟可能好幸福啦，佢養咗兩隻咁開心嘅嘢。咁但係個細表弟，即使佢好開心，佢快樂程度甚至高過一隻狗。如果你就咁計嘅時候咧，其實佢幸福啲啊嘛。如果快樂就係幸福等於快樂，而快樂純粹計量上邊嘅差別。但我哋呢個好違反直覺嘅嘛，呢個諗法，我哋覺得好不幸啊嘛。作為一個人。去到三四歲嘢都唔識講，冇人類朋友咁樣，只係能夠食飽咁樣，好似有啲問題。 但係我想回應啊，即係因為你哋，因為我覺得 Miu 講到尾都係一個快樂主義者咯。 嗯， 我覺得最大問題喺度就係你哋啱啱講嘅，我唔係唔認同啊。但我就覺得你哋啱啱講嘅就顯示咗其實快樂唔係最重要咯，而一啲客觀啲嘅成就，呢、這個可能我哋之後啲節數先開始討論啦。但係 Miu 嘅感覺就係佢好似喺中間揾個位咁，即係佢一方面仍然要 hold 翻快樂係最重要嘅，但係佢又好似意識到咧，啱啱講阿 Danny 或者啱啱康廷講嗰啲吸毒嘅狀態唔係完全幸福嘅，所以就喺快樂嘅質上面做一個高低級嘅區分。咁我就覺得佢好似兩種中間擺咗一個好奇怪嘅位咁，呢個就係、是。我覺得一係乾脆咧，你就好似走到去最客觀嗰啲，就呢度我哋之後討論啦。亞里士多德嗰啲立場，一係就好似 Miu 咁樣最簡單直接就係快樂。我就唔中意 Miu 喺兩者之間好似企喺中間咁，但係其實佢兩邊嘅問題都要面對咯。其實 因為佢最終講話點解我啲快樂高級啲咧？譬如先用康廷哥説明啦，其實佢係用咗都其他多咗嘢噶嘛，佢用咗你人嚟嘅，所以你有一啲你有嘅能力咧，你冇行使到就嘥咗啦。你作為人呢個類，你行使翻人呢個類獨有嘅啲能力咧，所以產生嘅快樂就高級啲啦。其實佢咁係受諸於咗你個類裏邊嘅某啲特性嘅，所以就顯示咗即係似乎係。快樂以外，好似仲有多一啲嘢咧，都係相關嘅咯。 咁點解我哋唔乾脆話行使能力就已經係幸福咧？ 是美好人生，點解我哋仲要堅持行使個能力之後獲得嘅嗰啲快樂，就高級過嗰啲低級啲嘅能力獲得嘅快樂呢？即係好對我嚟講，我第一次學呢個理論嘅時候就覺得好兩面不是人咁，我就自己覺得一係就維持翻 band form 咁。咁如果係維持翻 band form 咁嗰種快樂主義，又有冇啲最經典嘅論證啊，或者咩反駁呢種諗法咧？ 喺邊度上？ 我有啊，我講啊， 我講咗好多。 我記得呢句對白，佢講得最多喺呢個節目。哎，又係我係。 OK， 咁最經典反對快樂主義嗰、那個就係、是、有一個叫做 Loseck 嘅哲學家啦，佢提出咗一個思想實驗嘅。咁佢就設想，咦？如果有一部所謂嘅經驗機器咁樣，呢部經驗機器咧就好犀利嘅，佢搵啲電線咧駁落你個腦之後咧，就可以 gen 到一啲經驗俾你嘅，即係譬如你望到嘢啊，感覺到嘢啊，咁樣全部俾到曬你。咁咧你可以設想，如果有部咁嘅機啦，跟住咧我哋將部機調校到會令到你產生最多嘅 pleasure 嘅咁樣。咁跟住你成個人生咧就駁落呢部機嘅話咧，你就得到最大嘅 pleasure。如果係咁嘅話，咁俾呢部機駁住嘅人生咪一個最好嘅人生咯，咁樣。咁佢個問題就係、是，咦？如果有部咁嘅機，究竟你哋會唔會願意進入呢一部機咧？咁樣。 同埋有啲條件嘅，即係第一就係你入咗呢部機就唔可以話，誒、哎，我今日唔開心，入去電兩下先。咁梗係人都肯啦。佢係你駁咗之後，譬如假設好複雜嘅，雖然佢可以產生你要嘅經驗同埋相關嘅一啲感覺，譬如你要快樂，但係你譬如要係開咗個腦，然後咧就要將啲線咁插咗落就唔掹得走，即係你以後就要喺嗰度噶啦。即係你成世人都要停留喺嗰度喎，即係你唔係做一個個別一次嘅決定，然後下次就可以出翻嚟，得閒唔中意就退出，咁就唔得嘅，就要成世都喺嗰度噶啦。所以我哋要判斷佢，如果接受呢一部機嘅時候，即係將自己擺入去駁咗咧，成世人就係咁嘅時候，佢係咪過緊一個幸福嘅人生啊？呢度第一、第二就係我想補充一點，就係佢呢個講法咧，甚至可以回應埋即係喵嗰個處理嘅，因為我可以接受其實快樂都可以分唔同級數噶。因為你嗰個經驗機器可以話，哦，如果你覺得係睇書係高級過就咁食肉嘅咁樣，咁你咪喺個經驗機器整多啲 睇 書 三大批判咁樣， 睇曬三大批判明白咁樣，仲要教到希臘咁樣， 睇曬四季哲學有偈傾， 係 啦，咁嘅經驗 係啦，可以做主持添， 呢個折磨機器， 你可以加埋呢啲落去，佢所以佢講到好 powerful 嘅，將呢部嘢，即係話。系啦，你覺得要區分級數咩？俾埋你咯，量又最大啦，質又最好啦，任你加啲乜，因為現實世界你就控制唔到嘛，周圍啲嘢。而一個問題，於是就係你愿唔願意搏自己落去，而你愿唔願意，可能好多其他因素啦。即係而跟住我哋判斷呢個人啊，係咪過緊一個幸福嘅人生咧？假設佢成個人生就係得到呢種快樂嘅感覺啦，係啦。 咁你哋覺得點啊？你哋入唔入去 ？Loseck 覺得咧 ，Loseck 覺得啲人係會揀唔入噶嘛？ 係，佢以為啲人會揀唔入咯。但係後屘我唔知你哋有冇經驗啦。你好多時同人講就係啲人攣反應啊嘛。我梗係入啦，我即刻就入啦咁樣。 我教書嘅經驗都係一半一半嘅，而且入嗰啲我會覺得有機會冇真係。即係有種解釋方法，就唔係 fully 咁樣，即係諗清楚，即係以為可能 enjoy 咁樣入去爽下，入去 high 下，咁咪入咯。即係可能係一個輕率地咁樣嘅表態，可能佢就會堅持就係、是，如果你真係諗清楚一個真實嘅人生抉擇，你係唔會入嘅咁樣。 因為 Lawson 嘅諗法就係、是、佢覺得啲人係唔會唔入嘅，尤其是一個 rational 嘅人係會唔入一個理性嘅人。點解咧？個原因就係在於佢覺得真，即係佢覺得呢個實驗啊顯示咗一個 rational 嘅人係會揀唔入咧。係顯示咗咧，其實真正對我嚟講有意義嘅東西咧，唔係嗰啲 experience 或者快樂咁簡單，即係唔係快樂， 唔係個感覺， 唔係個感覺，而係一啲嘢嚟。如果你諗下，即係好簡單講，你最後追到最你最中意嘅嗰個男仔或者女仔咁啦，跟住好開心咁樣，但係最後話俾你聽，只係一個假嘅 experience。你雖然有好多快樂啊，但你覺得好唔 OK 嘛？呢條命，你寧願係你要嘅係真係你鍾意嘅嗰個對象鍾意你啊嘛，同你一齊啊嘛，唔係你個感覺啊嘛。 跟住有陣時呢啲人就出，唔係啊，我寧願要 唔係不過 即係我覺得簡直 Rose 嗰個 有啲咁嘅人啊嘛。 所以我估有兩樣嘢，第一就係嗰、那個你要調翻轉諗嘅就係、是、其實嗰個入咗呢部機嘅人就係一個植物人啊嘛。你明唔明？即係從外部睇，佢就係一個植物人。佢可能我唔知佢諗乜，不過而家我知道原來佢入邊咧經歷啲好開心嘅嘢咁啦。但係而家問題就係你都唔會覺得呢個植物係一個幸福嘅，佢幸福過一個發惡夢嘅植物人啦，可能。但係你唔係一個幸福嘅人啊嘛，我哋會覺得。 所以我會覺得即係頭先可以朱文咁講啦，即係啲人點解選擇入咧？ 我會認為咁樣 check 你個 intuition 唔係好準確嘅，因為你可能有好多因素決定咗你去入㗎嘛。反而呢，如果你企開啲咁樣問，譬如我哋設想有兩條命啊、兩條命一模一樣咁幸福嘅，即係一模一樣咁多 pleasure 盛世人，但係呢話俾你知呢，其中一條呢係現實發生嘅，另一條呢就係喺部機器嗰度 gen 出嚟嘅。然後你問究竟邊一條命個價值高啲呢，我估絕大部分嘅人都會覺得真嗰條喎， 同埋好多時候啲人之所以掠反應係因為佢生活得太慘啦，而家睇哎呀好差個社會咁樣，我寧願入去嗰度啦。呢個係你用一個因為現實差到一個無倫嘅地步，咁可能你退而求其次啦。但係譬如你正確比較，應該好似譬如頭先康庭講一個嘛，即係兩個唯一嘅差別，就係一個係現實上過咗嗰種生活，另一個只係純粹一個感覺嘅啫咁。 咁我哋呢節就討論到快樂主義面對一個最強力或者最有名嘅論證，我哋下一節繼續討論。欢迎翻嚟第三节哲学有偈倾。咁我哋上一节咧就讨论咗好耐，究竟 Robert Lozick 呢位哲学家提出嘅一个好经典嘅论证，即系呢个经验机器对快乐主义嘅攻击，究竟合唔合理？咁当然学界仲有好多讨论啦，即系我哋似乎都认同，即系好似讲到认同 Lozick 咧，我哋唔入去嘅，跟住尝试解释点解啲人想入咁样。但系当然快乐主义者就会有好多回应啦，即系佢会尝试解释翻咧，你以为自己唔想入咧，其实因为你怕改变啫，你个人生有咁 radical 嘅改变，其实你系一种心理机制，人咧都会中意保险啲咁样。咁我哋唔好理呢啲，我哋当 Lozick 嘅攻擊對法律主義的攻擊是合理的話，咁其實會導致一個咩嘅後果呢？之後啲人會點樣再回應 Lozick 呢？ 正常嚟講，你可以諗就係、是、法律機器呢一個咁嘅或者經驗機器啦，呢一個咁嘅論證咧，究竟指出咗法律主義嘅咩問題？似乎係咁嘅，就係因為法律主義講咩為止幸福人生咧，係講緊你有冇嗰啲快樂啊嘛，那個主觀嘅感受，快樂呢個感受，所以咧佢係純主觀嘅。而經驗機器呢一個思想實驗啊，叫做個特點就係在於。法律主義你要啲乜嘢主觀嘅嘢，我俾曬你，所以我俾曬你之後咧，如果我哋仍然覺得似乎俾曬你之後，你有嗰個意義下咧最快樂嘅人生，你都覺得佢唔係有個最好嘅人生咧，就顯示咗好嘅人生同埋最快樂嘅人生咧係個落差度嘅，最快樂嘅人生唔一定係好嘅。咁因為主觀嗰啲快樂俾曬你噶啦嘛，所以就似乎顯示咗咧有一啲構成美好人生嘅元素咧係喺主觀嘅快樂感覺以外嘅，係啦。咁最後你係點樣理解咧？就係你睇下嗰個。經驗機器嗰個例子就係、是、我先舉個例子啊，就係、是、你唔係淨係想話你追到你嗰個男神或者女神，係真係想事實上追到啊嘛，即係當係。如果係咁嘅話咧，如果係咁嘅話咧，就顯示咗我唔係淨係要嗰個經驗同埋嗰個經驗產生快樂，而係真係事實上嗰個世界裏邊咧有呢件事發生過，就係佢同我一齊。所以個特點就在於，如果你認同呢一個批評咧，似乎我哋可以走去另一邊嘅，就係唔好淨係講主觀嘅快樂。而去講呢個世界究竟有冇某一個事態出現咗？你想要有冇事態，佢咪真係出現？ 發生咗， 真係發生咗，係啦。咁嘅話咧，我就可以俾個名佢。呢、這個我哋叫做desire fulfillment theory。 而同時你又可以某程度上可以吸納埋啊快樂主義嗰種即係、你覺得佢有說服力嘅地方、就是，就係咁。我哋成日話做好多嘢都係為咗咩咧？都係為咗開心啫。其實。咁樣講好似我哋係為咗開心啊，淨係為咗開心，其實唔係嘛。其實可能係因為我哋做到我哋想做嘅，或者我哋希望得到某啲嘢，有個 desire， 得唔到就唔開心，唔得到就開心。雖然係，但我唔係要嗰種開心，我想要嘅其實係要滿足到嗰個慾望咁樣啦、啊。因為如果單因為第一就係你單純咁樣睇咧，好奇怪嘅。因為如果個論證只不過係話，因為我做好多嘢，譬如我讀書點解問到最後就係、是，我、哦、都係讀書開心咯，或者係踢波咪開心咯。咁好似表面上係咁啦，所有嘢嘅活動到最後都只係開心啦。咁所以所有人做嘢都係為咗開心。但係個情況就好似係，咦？我喺超級市場買嘢咧，琴日買咗兩罐可樂。咁買完之後，咁佢俾張單，我攞罐可樂走啦。跟住我今日又去買啦，買咗兩包水餃咁樣。咁佢又俾咗張單我。跟住我發覺好得意，所有人咧。去呢個超級市場咧，佢哋雖然表面上買唔同嘅嘢，最後都係攞張單走。所以單咧，其實每一個人，你知唔知點解去入超級市場買嘢嘅所有，無論你買乜、做啲咩入到去，其實買咩嘢到最後都係想攞張單啫。嗱，咁好奇怪嘛？呢個諗法係咪？我係想要嗰樣嘢，不過張單係我買到之後，佢伴隨住會出現嘅嘢。所以快樂即係撇除頭先講嗰個即係 Lozick 提嗰個思想實驗指出嘅一啲問題之外咧，如果你太主觀咩成，其實一個另一個方式去削弱翻呢個快樂主義就係話，佢本來有說服力嘅地方，佢個根據好似係從我哋日常人 答案啊，或者佢行動好似都啊想得到快樂啊咩？其實佢哋唔係想得到快樂，只不過佢想做某啲嘢，做到嘅時候伴隨住有快樂。等於你成功買到你個水餃，你會有張單，但其實你唔係要張單嘛，咁你就可以唔理嗰、那個就 focus。 所以我意思上嚟講咧，最後獲得嘅嗰個快樂咧，你可以話係一個即係攞嚟評價究竟你有幾想要嗰個狀態出現你個自殺嘅一個標準嚟。但你其實想要嘅唔係嗰個快樂。即係有啲 design 你越想要咧，得到嘅話你會越快樂。嗯、但係嗰個快樂可以話係一個評價標準，係一個你可以話一個 indicator。但係佢唔係你想要嗰樣嘢本身，本身係你想要嗰樣你想要嘅嘢咧得到滿足。 所以你屋企做埋好多單係冇用噶嘛，你唔會因為咁哎呀好開心啊，我成功啦今次去你超市場。 所以呢個講法我覺得非常之好啊，即係就係、是、回應翻嚴叔開始講快樂主義嗰、那個point 啊，即係哲學地講快樂主義以為揾到最 primary。最有自足價值係快樂，其他都係 deviative 嘅， 只不過係張單。 但係而家佢有一啲 case 係調轉嘅，其實我哋唔係為咗嗰個快樂，那個快係 derive from 我哋 fulfill 咗我哋嗰啲 design。 甚至有時候你買一嘢唔記得攞張單，其實你冇乜所謂噶嘛，係咪 所以仲有啲最簡單嘅例子，即係例如我哋可以諗下一個好想做音樂家嘅一個女仔咁樣，佢整傷咗隻手，咁之後佢就呢一世咧都做唔到音樂家，於是乎佢就好唔開心。咁我哋覺得佢嘅人生唔幸福噶嘛。咁佢唔幸福個位喺邊度呢？即係快樂主義就係因為佢唔開心咯。咁所以咁講係好奇怪啊！個奇怪位就係如果佢冇唔開心，整傷咗我，咁我唔做咯。咁樣咁佢就冇嘢噶咯，佢人生唔會有任何損害噶。咁、所以其實我哋覺得咧，真正嗰個位咧係佢 fulfill 唔到佢原本想做緊嘅，而唔係嗰個開心唔開心。嗰、開心唔開心好似嚴叔所講，只係。一個指引或者一個 indicator 咁， 一個 respond to 究竟佢可唔可以 fulfill 到佢嘅 desire 咯，係啦。Conting 有冇嘢想回應啊？呢、這個講法， 即係反對呢個講法係嘛？咁呢個講法可能會有啲幾奇怪嘅現象出現啦。咁睇下你哋會唔會因此而覺得呢個理論唔啱啦？例如咁樣啦，譬如我哋設想，好似你頭先嗰個例子咁樣，譬如有個人佢一直咧好想做音樂家嘅，譬如佢好想喺紅館開演唱會咁樣。 音樂家都想 係啊，呢個好怪啊！ 應該又可以啊，應該 水平低喎。 哇！嗰啲唔可以有音樂家嚟嘅咩？咁 係咪好想？華麗嗰啲啊！ 跟住咧，但係譬如你諗啦，係要過一個音樂標準嘅機制去篩選嘅嗰個演唱會咁樣。咁咧跟住佢申請咗好耐㗎，一直都唔批咁樣。咁咧直至到咧最尾佢申請即係差唔多去到佢就死嘅時候咧，佢繼續申請。點知咧佢未知道結果嘅時候咧，佢就死咗啦咁樣。咁咧後屘咧。先至發現咧，原來佢嘅申請係批咗嘅，係成功咗嘅。咁咧問題就嚟咯。咁如果咁計嘅話咧，其實佢某一個 desire 其實係 fulfill 咗噶嘛，即係佢想做音樂家嗰個理想係實現咗嘛。但係呢件事佢冇辦法知道咯， 係 啦，佢已經死咗咯咁樣。咁、那個問題就係、是、我哋會唔會話呢一個佢滿足咗嘅 desire， 即係實現 obtain 咗嘅一個 state of affairs 係會令到佢個 life good？啲咧係會令到佢嘅 life， 我覺得你個例子有啲修改嘅必要，因為你話佢係一個音樂家想開演唱會咧，即係佢唔係想申請個會場啊嘛。如果想申請會場咁，佢咪成功咗啦。咁但係其實佢唔係想，冇人會想申請個會場。 唔係，我想係咯，所以唔係一啲 所以譬如佢係畫家，譬如可能佢係一個畫家，佢想開個畫展咁樣，佢想申請個會場開個畫展。咁但係喺佢嚟即係病到一鋪一碌咁樣，到死埋都未知道原來批咗啦。啊，後來原來批咗，咁後來佢啲即係朋友啊，幫佢繼續搞個畫展，即係要開到嘅起碼都。咁於是，如果佢當初嗰個所謂 desire 其實就係想開一個畫展咧，佢而家係成功咗啦。喺呢個意思之下咧，佢原本嗰個慾望就滿足到。即唱歌就唔得啦，死咗唱唔到嘛，開唔到演唱會嘛。我估其實都 okay, 一樣啦，應該 一樣啦，一樣 啦。係，你哋個諗呢個講法就似乎係顯示咗咧。好奇怪，因為條命完咗啦嘛，跟住命完咗之後發生嘅某啲事咧，仲可以影響到完咗嗰個生命咧，佢嘅幸唔幸福啊嘛，係啦，但係即係所以似為一個 counter 嘅例子啦。但我嘅直覺就即係我嘅直覺啦，就覺得似乎係 OK 喎，佢真係幸福咗喎，即係我會反而會覺得係因為幸唔幸福咧係對我嚟講係一個評價標準嚟，而對於一樣嘢嘅評價咧，係嗰樣嘢完咗之後咧都可以改變，我會覺得係，即係喺呢個意義下，我會覺得。That's why 我唔覺得係個 Conting 三婆， 所以我都 share 呢個直覺嘅，因為當假設啦，我成條命咧得一個 desire 一個 preference 嘅啫，就係想呢個世界有公義有民主咁樣，咁我成條命都即係有生之年見唔到啦，但我咁啱死咗之後，可能一年之後就呢個世界就非常之有公義有民主，我個 desire 係滿足咗。 我的直覺就是跟嚴叔一樣會是幸福了、嗯、不過我知道有些人就覺得不是的沒影響， 即我覺得我再生的時候經歷呢、嗯、可以再幸福一點，即看你跟什麼比較，如果你有比較是呢我再生的時候開到呢、okay. 就當然是比起我過身就開到呢是好啲啦，但係如果比較標準唔係講嘛，係講緊即係完全就嗰個開唔開到咧，係最有 fulfill 到嘅。咁嘅話咧，我就覺得幸福咗啊，比完全冇 fulfill 到。 如果係咁，有一個奇怪位喎，譬如你設想啦，即係用翻 Roger 畫家個例子啦、嗯，即係咧有個人佢就畫畫，但係好唔受人賞識嘅咁樣，跟住佢就死咗。咁咧照你哋講法咧，譬如過咗五十年之後。突然之間有啲藝評人就覺得嘩勁啊呢個人勁咁樣，咁呢照你哋講法佢應該係幸福咗嘅佢人生，但係我哋可以又再設想喎，又再設想，然後再過多五十年有另一啲藝評人就嘩垃圾廢嘅，跟住佢又唔幸福返喎，咁其實究竟佢個人生係咪隨住後來嘅人對呢佢啲畫嘅睇法嚟去調動 咯？你問我，我會覺得因為、okay. 最主要係因為我覺得啦，好唔人生幾幸福幾好咧，唔完全係一個即係客觀上面有嘅一個性質嚟，係一啲同評價相關性質嚟，即係佢 evaluate 佢咪一個 good life 啊嘛，我會覺得。咁而 evaluation 可以隨住更多嘅嘢資訊而變化咯。所以可以完咗呢件事之後，仲可以改變對佢 evaluation 咯。 唔係，但我估要分開，即係你當然啦。如果你嗰個所謂後來嗰個評價唔同咗，跟住會改變咗個判斷啊，對於嗰人幸唔幸福，咁呢個睇下你咩意思啦。即係如果意思只不過係因為我多咗一啲新嘅資料，多啲啊，原來以前唔知道，所以我做咗錯誤嘅評價咁樣啦。咁你改變咗個判斷當然可以啦。但係而家我估康庭嘅意思係佢連嗰個所謂佢幸唔幸福呢個事實都好似會變啊嘛，建基於其他人而家點樣睇佢啊？佢如果我1984年去睇咧，佢係幸福嘅。不過1990年睇咧，原來佢唔幸福嘅咁樣。咁 但呢個都要建基於嗰個人本身嘅一開始嘅 design 同 preference 係咪牽涉到後來嘅一啲事？ 嗱，所以 如果冇嘅話，佢就可以 refine 佢嘅人生決定。 所以翻翻，譬如頭先你舉嗰個例子，我覺得都係有啲可以要再諗深一層。譬如你話我一生人都想要有公義平等啊呢個社會，跟住你冇，跟住死咗，但係後來發覺兩年之後就得咗啦。可能因為你死咗得咗，你係個障礙咁樣。 O、okay、K，好啊。咁咧、okay ， 我分兩種喎。我估起個判斷會唔同啊。譬如如果你係嗰、那個你做過啲咩，即係你冇乜做過啲咩啦。即係我都可以想要公義平等噶嘛。係。不跟住我死咗啦，我有生之前見唔到，之後有啦咁樣啊。其實冇影響我幸唔幸福嘅，我覺得。但係如果你話我畢生就係致力於追求呢個社會嘅公義平等，喺我有生之年做曬所有犧牲埋都未得到，但係後來得咗咧，好似某程度上覺得啊，咁佢嘅人生又好似唔係完全好似原本諗咁不幸，因為成功咗嘛，而佢有 contribution 啊嘛，佢係做嘅嘢有影響到嗱，我純粹想要咧。咁我想要得唔到嘛？ 所以 Roger 呢個都係反對 design theory 喎， 即係 design 有唔同類型，可能有啲會 fit 到埋啲。 係咪你嘅一個好重要嘅 project 啊？有冇貢獻過啊？ 我直覺就係唔關事咯，即係總之我想要嘅某個世界嘅狀態喺我死後之前後出現咗，就已經可以令我幸福咗，就唔使理我本來再生嘅時候係咪有貢獻到咯，我自己 同埋仲要睇你 design。再加一句就係、是，譬如我話我希望我有生之年見到公義平等彰顯咁樣，咁你見唔到就完咗啦嘛。之後再出現你依然改變到嘛。 我明啊，但如果我嘅一開始嘅 preference 係我總之想呢個世界好啲，咁、turn out 我死咗之後個世界好咗，我就覺得已經會令到我人生幸福。 嗱，其實我係贊成嚴叔同朱文嘅，但係我會覺得我贊成咗之後，佢就唔係 design fulfillment theory 嘅。不過咧，呢筆唔講住，我想幫嗰啲覺得頭先我講嗰啲 case 有啲怪嗰啲人講句説話啦。因為咧，對於好多人嚟講咧，就係、是、喂大佬我嘅人生好唔好？點解係我自己冇 feel 嘅咧？即係譬如我舉辦一個我畫嘅畫， 跟住我哋要停你啦，我哋下一節繼續傾， 係不行。 歡迎翻嚟最後一節哲學有偈傾。咁我哋上一節咧就討論到一個叫做 design fulfillment theory 啦。佢 basic 嘅諗法就係、是，總之我哋越滿足得越多你嘅慾望或者你想要嘅世界得到實現嘅話咧、你嘅人生就越幸福啦。咁、但係就面對頭先我哋一紮嘅問題啦。嗰、一紮嘅問題其實最核心嘅諗法就係、是，其實有陣時我哋一啲 desire， 我哋一啲偏好滿足咗啦，其實好似同我哋人生幸唔幸福係冇關係嘅。 即係最核心個 point。咁另外一位哲學家叫 Derek Parfit 啦，都有類似嘅諗法嘅，就係佢嗰個例子大約係咁啦。佢個古仔就係你有一次搭一架長途車咁樣，同一架包廂入面咧就撞到另一個女乘客咁樣，跟住就同佢傾咗可能幾個鐘偈，跟住就發現哦，原來咧佢有人生嘅夢想嘅，可能係佢又係想做去紅館開演唱會啦，咁啱咁樣。跟住之後你就呢一世咧就冇見過佢啦，即係萍水相逢咁樣。咁最後佢做唔做到佢想做嘅？即係因為你想佢嘅願望得到成功， 佢有個 preference 嘛，佢都會祝願佢，希望佢得啦。 我因為同佢傾完偈就好好想佢，哇！即係好想你有機會喺紅館開到演唱，我多咗一個咁嘅 preference。咁個 point 就係 perfect 覺得最後我其實完全唔識佢喎，我同佢冇任何接觸噶咯。但係佢究竟做唔做到佢要喺紅館開演唱會呢樣嘢，係會影響到我幸唔幸福咯？因為我嗰一刻多咗一個咁嘅。嘅偏好就係我想佢做到嘛， 都唔係直嗰刻嘅，我估佢係一個 long standing 嘅，之後都有個 preference， 不過只係一個 對佢唔重要嘅， 一個對佢唔好重要嘅 preference。咁符唔符 feel 到？點解會影響到佢個佢條命係咪好咗好多咧？係咪好咗咧？ 所以講到尾都係個核心嘅問題，就係點解幸福一定係同你嘅一啲慾望滿足咯？因為就係其實我哋人生可能有好多好無聊嘅慾望或者偏好，其實滿唔滿足根本就影響唔到我嘅幸福嘅。 所以好多時可能我哋個諗法，譬如頭先我哋話嗰個即係去超級市場買個例子，好似係哦，好似表面上你想要張單，其實你係想買到嗰樣嘢。但好多時，於是個問題又要再分啦。究竟我係咪想買嘅嘢買到？我係咪咁重視嗰個想咧？即係個 desire 本身，即係。好多時其實之所以我想做一啲嘢而做到會好開心，係同埋我會想做嗰樣嘢，係因為我已經有個判斷，我覺得我想要嘅係有價值嘅， 所以 我 得到嘅係 啦，包括水狗係本身好重要嘅，我先想要佢嘛。個想本身唔係最重要嘅，雖然我想要得到佢又好啦，但係個水餃先係最好食嗰樣嘢嘛，我係要得到個水餃咁樣。咁所以呢度都係就係個 desire 本身其實。如果我哋將佢聯繫到人嘅幸福嚟講，好似你啊滿足到就好，好似個 desire 本身嘅滿足就有價值。但其實好多時正正係你 desire 嘅對象先重要啦，而唔係所有你 desire 嘅嘢都一定同樣有價值喎。頭先講，譬如有一啲可能根本就無傷大雅，有啲甚至係好差嘅。譬如我哋話，即係我好中意我有個最大 desire 就係折磨啲無辜嘅小朋友啊咁樣，攞啲貓夾硬擺落微波爐度叮啊，睇佢爆嗰一刻煙花燦爛咁樣啊，我有種美感喺裏邊，即係我就有呢種 desire。咁但係。或者中意吸毒啊，有啲啦嚇，可能講呢啲。咁問題就係，我即使所有呢啲 desire 都滿足曬，係咪代表呢個人就過到一個好幸福嘅人生咧？咁樣，即係除非你調翻轉頭變到好似主要係快樂就得，但係嗰個而似乎唔係好噶啦。咁所以，因為我滿足到我都開心，咁除非你咁樣講。如果唔係咧，似乎都要某程度上，我哋係要講一個人佢至少係一啲有價值嘅慾望滿足咗咧，咁先至係會構成佢幸福人生嘅一部分。但係問題就係咁重要嘅就唔係個慾望滿足本身咯，係個嗰個佢對象啊，慾望對象冇價值。 即係 Roger 嘅講法就係話其實有一啲 design 可能好邪惡嘅，可能係好差嘅， 唔一定邪惡嘅，有啲低嘅，古怪咯， 或者好無聊咯嗰啲 design。 我見到啲杯就想倒轉佢啦咁樣。 令我諗起有一個 point 就係即係咧我哋唔好忽略一樣嘢，就係我哋嘅 desire 咧，可能係俾呢個社會 shape 咗我哋。即係咧，我哋可以設想一個父權嘅社會啦。咁咧，入邊嘅女人咧，佢可能咧，佢嘅 desire 就俾呢個父權嘅思想 shape 咗。跟住咧，佢譬如就係佢唔會覺得自己想讀書，佢唔會覺得女人呢個身份啊係可以讀到書，然後做學者， 有才華，媽咪呢個女子無才， 佢唯一嘅 desire 咧就會變成就係可能係生仔，然後湊仔咁樣。咁咧呢一度就會其實究竟我哋擁有嘅 desire 有幾多係我哋自己自發出嚟嘅，定係個社會？灌輸俾你嘅，而灌輸俾你就可能會有頭先 Roger 講嗰個問題咯。嗰啲可能係一啲可能性別歧視啊嘅一啲原因導致到你擁有噶嘛，即係呢一啲咁樣。咁咧，我哋又可以諗啦。其實如果嗰個人佢冇呢啲思想限制住，佢可能有其他 desire， 佢個 life 會更 good 噶嘛，係嘛？咁咧，但如果根據 design fulfillment theory， 咁佢結到婚生老仔， 咁佢咪想要噶嘛？ 係咯，佢想要嘛？咁樣係咯。咁就分裂咗一個 point， 好多女性主義者眼中呢啲係最不幸嘅人。但係佢哋如果根據呢個理論，佢哋最幸福嘅人，因為佢哋所有嘅 desire 都滿足曬，而佢嘅 desire 係同成個社會對佢嗰種父權式嘅要求係好一致嘅咁樣。 所以就引致到我哋唔係淨係可以講 desire 嘅 fulfillment， 係要區別邊啲係好同埋值得追求嘅 desire， 嗰啲嘅 fulfillment 先有用啊嘛。而於是就使得咧咩為之幸福嗰個 concept 即係咩引致幸福咧，就唔係個 desire 咁簡單，係有啲好嘢。係真係有啲好嘢得到出現啦，或者令到你喺你滿足到咯，係啦。咁個問題就要呢時候去到第三個 theory 啦，就會唔會其實都唔係 夠唔夠客觀咧？而家呢個即係第一句好主觀啦。第一個法律主義就係純粹講有冇法律嘅感受。第二個咧就係講，喂，似乎客觀啲，我哋要講下你 desire 嘅嗰啲東西或者嗰啲 state 係咪真實現到？但係個問題就係仲有一個主觀嘅因素喺度，就係個 desire。而個問題就喺度，你有機會 desire 啲唔值得實現或者唔值得追求嘅嘢。咁是會唔會有啲 failure 再退咗一步，就連 desire 呢個主觀嘅位置都唔要埋，係真係講我哋嗰條命係咪好啲咧？係完全睇啲真係客觀嘅標準啦。咁咧就去到第另外一種理論，即係純客觀嘅理論啦。 咁有咩客觀標準可以建立到呢？ 所以譬如一種好亞里士，即係翻返古代喎，反而係即係種好亞里士多德式嘅睇法都可以，即係。當然你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方法，譬如一個係上帝，如果你有宗教信仰啊，上帝嘅命令啊，上帝嘅意志啊，佢創造天地萬物有個目的嘅，你作為一個人你就滿足翻佢安排俾你嗰個角色啦，咁做得好地地，咁呢個就係你做得到，呢個就係對你嚟講嘅幸福啦，咁都得。喺呢個意思之下咧，其實就同頭先嗰啲好唔同啦。第一就係佢係建基一啲客觀嘅，相對於嗰個 agent 個行動者本身咧嘅一啲標準啦，即係佢做唔做到上帝安排俾佢嘅角色嗰個位置。佢個人嘅喜好係唔重要嘅喺呢度，佢好開心又好唔開心又好啦，佢做唔到就 係 啦，都唔關事嘅。其實個 desire 或者個 pleasure 都唔關事嘅，咁啊好客觀。不過就你要掃出一啲超自然嘅嘢啦，咁樣可能有個唔好處啦。咁但係呢個係其中一種形態啦，你可以將所謂個人嘅幸福個標準擺喺一啲再客觀啲嘅嘢。咁佢某程度上可以解決頭先嗰啲太主觀嘅問題，但係可能佢有另一啲問題啦，譬如你有一套咁嘅。嘅世界觀咁樣，咁有一啲即係相對你唔訴諸啲咁神秘嘅嘢嚇，啲超自然力量，咁亦都有譬如一啲嘅亞里士多德式一啲，譬如佢會覺得一個幸福嘅人生點樣理解呢，即係或者一個理想嘅人生，其實係牽涉到，因為你講緊人啊嘛，所以我哋首先要了解人係啲乜嘢啦，要了解人係啲咩，我哋就要講得出人最獨特嘅嗰個面向或者嗰啲方面咁樣，同其他可以將人同其他事物區分出嚟，咁人同其他動物唔同，簡單嚟講就係理性啦，佢覺得。咁所以咧，對人嚟講，一個理想嘅人生就係呢個人能夠喺佢嘅人生裏面啊，成個可以充分展現到佢理性嗰部分，發揮到佢嘅理性，包括喺生活中各個方面，譬如使錢方面，佢使得好合理嘅，即係唔會使得太多，唔會使得太少，使到啱好。佢對人咧又唔會太過自卑，睇得自己太低，又唔會好自大，做到好謙虛，啱啱好咁樣。你每一個個別嘅方面，第一都直接將你嘅理性運用得最好，有一種所謂叫實踐上嘅智慧展現到出嚟，做到恰當嘅判斷同埋決定啦。第二，甚至你要嗰啲都係你嘅理性去幫助你其他嘢啫，使錢因為你生活冇辦法避免，咁但係你都要使得合理啲，咁展現你作為一個理性嘅存在者或者行動者嘅一個特質。咁但係最終你要記住呢啲咩食飯、使錢啊、同人結交咧，都唔係最重要嘅，因為人最重要係理性嘛，所以你係用呢啲嘢係你生活嘅必須，但係最終你要搞清楚生活嘅目的係啲乜嘢，就係你要將你嘅理性充分展現出嚟，所以就要做啲咧好純粹嘅自性思考嘅活動，即係搞哲學啦，係啦，我哋呢啲人就最幸福啦，當然，當然好多人就。即係思考哲學，思考得好瘋狂嗰啲，可能好痛苦啦。咁但係你如果 唔緊要㗎嘛，係 冇錯， 緊要係啦， 起碼都好啲。 就算你思考得好痛苦，好唔開心都好，你都係幸福嘅， 係 因為你展現咗， 你就要展現人呢個咁獨特嘅，即係從事某啲活動，發揮某啲人獨有嘅能力。咁呢個叫一個亞里士多德式嘅睇法啦。咁你可以唔，你話你咁賦權嘅講理性，咁你可以講第二啲嘢嘅。你覺得人係情感都係人好獨特嘅嘢都得啊？某個意思之下，所以翻返去頭先初頭講個例子，個阿 Danny 嘅例子就係、是，我哋覺得佢不幸咧，其實唔係因為佢自己主觀上感覺唔到咩快樂，甚至唔係佢滿足唔到慾望，因為慾望好少啫嘛。作為一隻狗咁嘅生活係咪？佢又冇語言，佢冇辦法有其他慾望嘅根本就係、是，而係有一啲能。如果我哋覺得佢好不幸啊。即使佢咁快樂，滿足曬所有慾望都好，都覺得佢不幸，係因為佢有多人應該有嘅能力，佢發揮唔到出嚟 ，develop 唔到。佢有語言嘅能力，嗱，只狗咧同佢過同一個生活，有同一個感受，甚至 desire satisfaction 咧，我哋覺得冇問題，因為狗係我哋唔 expect 佢會講嘢噶嘛，講唔到又唔會覺得佢不幸啊嘛。一朵花唔識行，我唔會覺得你咁慘嘅殘廢咁樣，唔會啊嘛。但係人咧就唔係啦，你見到只狗，如果佢唔識行咧，我哋覺得有問題啊。見到個人，你覺得佢唔識思考咧？淨係安定繁榮咧咁樣咧，我哋覺得好不幸嘅。其實如果佢咁就好滿足， 係啦。所以呢個我覺得係好 fit 我哋另外一啲對於咩嚟之好嘅 conception 嘅。譬如舉個例，我話教子先算啦。我哋要 judge 一把教子點為之好嚇。咁你點樣 judge 咁樣？我哋要反省一下咧，就係其實教子嘅本質係咩？即係咩為之教子？教 子做乜嘅？ 究竟之為教子係咩嘢咩嘢嚟嘅咯？咁我哋就再諗啦。教子之為究竟定義佢係教子咧，就係佢攞嚟做乜？就係佢可以攞嚟剪開啲嘢噶啦， 發揮 佢 功能， 發揮佢嘅功能係嘛？所以點為之話好嘅教剪啊？就係將佢呢個功能發揮到最盡咯，將教剪之為教剪嘅嗰個性質咧，發揮到最好。咁就係剪嘢剪得最好嘅就係一把好嘅教剪。 剪得唔好嗰啲咧，就不唔好嘅教字， 有缺陷嘅。 係啦，咁就擺翻就呼應翻我哋對人嘅理解，就係、是、我哋揾翻人知道人嘅特徵係咩。咁如果阿小就講係理性啦，或者我哋講其他冇錯，頭先冇錯就情感，我就將個功能發揮得最好嘅話咧，將人之為人嘅特性推到最盡，發揮最好咧，就係、是、最 good 嘅人，最 good 嘅 life， 於是一個好嘅人生咯。 所以呢個亞里士多德式嘅諗法最核心就係、是、佢覺得一樣嘢嘅好咧，一定要扣連嗰樣嘢嘅本質。如果你唔知嗰樣嘢係咩咧，你根本講唔到佢好定唔好咯。呢、這個就同其他性質好唔同嘅。呢、這個就係所謂嘅功能論證啦。就係、是、你諗下，我哋講一樣嘢係好，其實往往都係咁啊。唔單止一啲好嘅教剪，一張好嘅 sofa， 一個好嘅主持，一個好嘅電視節目。一個好嘅政府，一個好嘅露台咁樣，即係所有嘢你諗下，我哋評價，我哋成日用好，唔係淨係用好嘅人生啊。我哋用好嘅時候，唔係淨評價人生，我哋評價好多唔同嘅。但係你試咗就發現，其實你評價所有嘢嘅時候，都係要睇翻佢嘅本質咯。甚至你睇例如動物紀錄片咁，一隻好嘅獅子係咩？就係、是、做翻佢可以做到嘅嘢咯。咁一隻唔好嘅獅子就係佢唔識打獵啊，或者 殘廢 啊，殘廢、啊。 獅子都叫打獵嘅，咁開槍啊？ 咁啦，咁所以好就一定要扣連翻佢嘅本質咯。方婷覺得呢個諗法點啊？ 有啲奇怪啦，即係我覺得，即係其實人本身都我贊成嘅，人有思想能力啦，亦都有食慾啊、性慾呢能力啦，就係、是。個問題就係點解我一定要發展呢一 part 啊？即係當然你講法就係因為你是人啊嘛。但係其實我就咁睇，我人都有其他嘢噶嘛。譬如人有性能力噶嘛。點解我唔可以盡情咁發展我性濫交嗰個喜好咧？咁都係一個 good life 咧。點解你要特別推舉譬如理性呢一樣嘢咧？ 即係點解人特別嘅嗰個功能係最顯示到佢幸唔幸福咧？ 所以我估個問題就係人同其他嘢好似好唔同。即係你話教剪係好清楚嘅。知道佢嘅功能就係剪嘢咯，但係人作為一個人，可能有個特色就係佢嘅功能係啲咩，佢要做啲咩，其實唔係太清楚咯。咁所以就導致呢樣有啲問題啦。咁我哋今日就討論咗幸福，希望大家睇完都覺得幸福咗啦。Thank you.